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嗰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嘩，嗰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塔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塔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係師兄 Hope Bosong 嘅師兄。 今日我哋去邊度玩好啊？ 哇，落雨濕濕有咩好玩啊？ book 場話打波囉。 book 場呢中數 book 唔到場㗎喎。 一係要打牌啦。 嘩，打牌咁悶又賭錢。 喂，我啱啱聽咗個新節目叫桌遊兄弟啊，裏面呢全部講桌遊㗎。啲 game 呢聽聞呢好似好易玩㗎喎，同埋一大班人一齊咁樣玩。 等我係咪一齊學下嘢先。 記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準時收聽桌遊兄弟。 好，啊，翻到嚟第二節嘅桌遊兄弟啊，咁我哋咧三角殺嘅嘉賓仲未走嘅， 唔係啊，我哋啱啱咧係傾得好開心喎，啱啱即係咪後第一即係啱啱錄完第一節嘅時候咧，我哋傾得好開心啊，我哋傾啲乜鬼嘢咧，就係傾咧我哋嗰陣時玩三角殺嘅時候嗰啲嘅搞笑嘅事情啊， 桌遊趣事 咯，桌遊趣，唔係今次就三角殺多啲啦，三角殺多啲今次就。呢個嘅咁桌遊趣事，喂，上次咧我頭先咧喺第一節個講嘢嘅時候，講嘢講嘅時候咧都講過話，我要殺你，閃呢啲都係趣事啊！你遇過啲咩得意嘅事情啊？啊，唔係喎，仲有一樣嘢喎，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我哋一個嘅嘉賓上嚟喎，我哋好榮幸咁樣。 上一集兩個上， 上一集兩個上喎， 小貓咪士 係偉大而性感嘅小貓咪士啊！ 我路過嘅 啫，你上次都係路過啊？ 嚇！我上次都是路過的，其實 是咩上次路過的， 其實都是路過的，其實都是路過 的。一位女性的三國殺玩家，你揀角色的時候會揀女角多啲嘅咧？ 有得揀嘅咩？ 有得揀嘅咩？冇得揀嘅咩？ 冇得揀嘅咩？ 哦，有人坤我上次， 唔係， 定係俾親你都係男性角色，所以揀嚟揀去都係男仔。 冇得俾我揀啊！ 唔係啊，即係佢係咪我嚟嘅嗰個？ 肯定 系你，其他系咪我嚟啊？ 冇得拣咁 好过分， 系啊！佢拣啲山包啊，嗰啲咧，全部咧，即系 叫你 太复杂 住先啊！俾你拣啊！ 我全部即系我就俾个最简单、最易用嘅角色佢， 系嘛？ 咁去！ 哇！你真系锡我嘅啫，多谢你。 我谂个角色系边个啊？我想知道边个角色简单又 咩嚟噶？ 我唔记得咗啦，肯定唔系女仔。 个身材 normal 唔 normal 啊？ 绝对 normal， 哦，绝对 平嘅添。 平嘅嚟講咧，趙雲先 都好難揾喎， 都難揾。你彈個邊嘢卡俾人，你都唔知喎。 大佬啊，我做即係有時候我 hold 一個 group 嘅時候，我都有一大班人，全部人都問我。呢個英雄嘅技能下面咩意思啊？嗰個英雄下面技能咩意思啊？咁我要處理咁多個人嘅嘢， 唔係啊，你真係好難揾一個平㗎喎，喺三國殺嚟講，即係你連祝融都咁大咁，你想揾個 男人咪得咯，男人咪得咯，男人咪得咯， 男仔嚟㗎喎。 係啊，我唔記得咗啦，好耐之前㗎啦，玩完之後我就唔想再玩啦，真係。 是点解啊， 哇，喺嗰次嘅经历基本上斋坐同斋睇。 点解会咁样 样，点解会咁样。 听讲呢就有人话佢好即 佢就話幫我即係教我點樣玩啦，但係每一次呢就我記得第一 round 呢就出咗兩隻牌就死咗啦。第二 round 呢連牌都未出就已經死咗啦。 哦、啊，对手太劲嘅， 非常之正常、啊， 非常之正， 非常之 其实咁讲啦，即系有时候啲仇恨值唔知点解特别高咧， 系啊，即系好似有啲， 咁你咁讲即系小魔人品有问题，仇恨值喎、啊，你讲 最主要可能系角色问题， 系角色问题， 有啲角色可能去到后期会比较强咧，可能要喺前期已经要将佢做低啊，系啊。 完全不知道 例如 仇恨值最高的鹰你觉得是哪只啊？ 仇恨值最高啊？ 是啊， 哇，那些神那些不讲啦， 神不讲啦， 神不讲啦，可能有些老叔啊，咁样即系可能一个回合可能爆几张牌俾你， 第二 嗰啲啊，系第一类队友 ， 系啊，咁啊，即系控制牌类嘅角色咯，容易操控牌类嘅角色会比较容易被击杀啦， 被击杀， 早期被击杀， 早期被 比较坦嘅可能迟啲死咁咯， 坦嘅变咗另一个游戏，变咗另一个游戏， 系边个啊？ 系边个？真系好好笑，真系 LL 你讲有啲角色好快俾人杀死啊，有啲角色咧亦都好难俾人杀死噶，譬如诸葛亮咁样。 哇！如果你话即以早期嚟讲难杀死，我谂第一位应该莫过于刘备、华佗嗰类嘅。 刘备 奶妈类啊， 刘备唔俾人杀死。 唔俾人殺死， 可以自救嘅咩？ 佢可以俾兩張牌人補一滴血噶嘛？ 但係遇著戇鳩嘅人， 有幾戇鳩先？ 一第一回合嘣，全部牌俾人咯。 哦，咁當然啦，咁你要睇你嘅打法啦。哦、即係如果你比較打得中規中矩咁樣，都冇咁容易死。 唔係喎，新手你建議用咩角色啊？喂， 哦，新手咧，我最主要都。建议佢玩翻标准版先啦，第一件事玩翻标准版，唔好玩咁多抗中包，因为抗中包系比较复杂嗰啲结算，可以讲系，咁啊大概用啲技能比较复杂，可能得一两行字嗰啲咧，熟习咗游戏先。 咁样人名啊？ 人名添， 即 exactly 嗰隻角色。 唔系，其实我觉得标准包里面嘅都可以用噶啦。 标准包里边可以用。 系、基本上标准包里面嘅都比较简单操作。 即系你见到咁多字，有时候咧，即系睇自己有时候睇唔明，你 都惊啊。 佢有时候讲真啦，我自己啊有，即系我同阿聪咧，有时候咧啱有啲新嘅扩充包出嚟，我哋即刻买咗包啦。咁之后我哋睇咧咩，即系我哋都有啲研究。是不是真的咁啊？ 是啊是啊。 即有时候佢啲因为嗰个嘅越后期嘅出嘅一啲嘅武将就开始越来越复杂啊。 是啊， 因为术语嘅关系咧，即有阵时佢讲嘅术语咧，究竟谂紧系咪咁样样咧？ 是啊，佢会有啲术语嘅杂术嘅表咁嘅，佢可以讲翻嗰个词语系代表啲咩？如果咧，其实佢每出一个抗中包或者每出一张卡啦。直情一張卡咧，佢都會有一個叫做官方會出翻個 FAQ 噶。 係咯，因為有啲字比較難明嘅，對於新手嚟講，譬如咩判定啊， 係啊係啊， 咩結算啊，即係每一個字喺成個遊戲入邊都有一啲 階段啦、啊， 階段咩牌同手牌啊， 牌同手牌、啊， 牌同手牌呢啲嘅字。係 咯，呢啲如果有唔明或者我都會嘅，有時唔明可能會上翻去官網咧睇翻佢嗰個解釋係點樣，或者官方會出翻一個問題集咁樣咧。 即系望住个字制衡，我都唔知咩叫制衡。 哦，系啊， 所以要查翻字典啦，有三国杀专属字典。 哦，唔使，有噶，有噶，官方有噶，官方绝对有噶。 唔系，如果真系有啲咩唔明，睇完 FAQ 嘅话，都可以去翻卓游兄弟个 Facebook group 嗰度去问翻我哋。 咩？其实我睇完都唔明噶。 你睇完都唔明 白，你有好处就系你有个人坐喺身边教你啊。 点解佢讲完都唔明白？ 讲完都唔明白，会唔会系个玩家问题啊？ 哎，你读我其实你一遇到咗真言，其实我唔想咁样讲噶啦。 我哋都知道，但我哋唔敢咁讲。 系啊，我哋都唔 一个嘉宾嚟， 咁唯有靠我讲噶啦。 你真系角色好紧要喺度，你角色系好紧要喺度。有人想拍台先算嚟噶，有人想拍台，我见到 你我系一个举举止优雅嘅女王，我系唔会拍台噶。 嗯，系咯，因为佢 我哋。 他建议个年龄咧都八岁以上咁就 OK 嘅啦，应该都明嘅， 即系有八岁智商应该玩到 嘅。唔系啊，我唔明啲中文啊。 中文啊， 玩咗三国杀，咁 有噶有噶有噶有噶， 三国杀 collect 题。 好想儲到嘅嘢嚟㗎喎。 係咪 呀？難買㗎呢， 佢難買好多都難難買嚟講呢，要搵一定有，呢啲就唔會缺貨嘅。 喺 eBay 應該搵到啦。 搵到嘅。講英文版佢就會比較特別。因為呢佢係呀，佢要就返外國嘅玩家呢，咁呢佢就會冇像我哋玩開嘅女布啊、三兵戰女布 嗰啲漸漸 嗰啲，佢哋會比較陌生㗎嘛，角色。咁佢就比較出咗一張特別啲嘅牌。佢嗰張特別啲嘅牌呢就叫做海殺大帝。 哇， 係呀。咁啊，海殺大帝係一張武將牌嚟嘅，咁就可以加返落遊戲入面啦，同佢哋互相廝殺。你有冇見過海殺大帝打劉備呀？ 哇，正喎呢個。 咪仲有好多民間出嘅海賊殺啊， 海賊殺啊， AV 殺啊， AV 殺啊，絕對有火影殺啊。 係火影殺啦，係囉，就呢啲嘅主題嘅嘢。但嗰啲好唔平衡喎，成日覺得。 嗰啲啊，貪過癮 貪 爽 啫，貪過癮貪爽啫，又咁樣講呢啲貪過癮貪爽。 AV 殺我睇過，佢就係個名同埋張相換咗啫，入面嗰啲功能係一樣嘅。 係呀係呀係呀。 即係啲文字全部一樣嘅。 其實係㗎，佢換咗個樣，佢換咗個樣。因為如果講開唔係三個時代嘅人呢，其實官方亦都偷偷地呢出過兩張唔係三個殺嘅人物㗎、哦、有冇印象？ 我有印象，有印象，我有印象一張，我有印象一張。 當年係 好早期嘅嚟喎， 都好早期㗎， 真係好早期喎。 佢係當年呢記得就奧運啊，咁啊中國泳隊呢咪有兩個金牌嘅、 啊、 一個就孫楊，孫楊同埋嗰個 唔好記得個名啦， 係嗰個唔記得咗啦。 佢係屬於邊一個國家 咧？強國嘢唔係好記得。 佢係屬於魏蜀吳啦，定係羣啦，定係 屬於吳㗎？因為佢係東吳水師啊嘛。 東吳水師 係東吳水師啊，係咁樣解㗎。 因為姓孫嘅東吳，如果出張劉翔嘅，咁佢又屬國㗎咯，一姓劉嘅咁樣。 係啊，可能係㗎，因為加咗落去遊戲可能冇幾耐就消失咗咁。 哦，咪呢啲搞笑啫，呢啲就搞笑。 官方嘅都， 官方啊， 官方嘅， 官方喎，真係好早期啦呢啲， 好早期啦，而家冇啦， 冇啦而家。喂，咁啊講翻三國殺，我哋玩三國殺嘅一啲趣事先啦。 好啊，好啊。 嗰、那個好多時候咧，我記得咧，頭先咧同你講咧，有一個事件就係啱啱新手咧一開始玩嘅時候接觸到武將，唔係新品牌啊。 係啊，新品牌啊，依、這個要講啦， 等你講講啦呢個。 咁啊，咁嗰時啊，我啊比較早期玩啦，咁啊之後啊溜埋啲 friend 一齊玩。玩啦，好正常咁啊，多啲人玩开心啲。咁有啲新手咧，就大家呢个游戏又派咗身份牌先嘅。咁啊，身份牌就暗字嘅，即系大家都唔知嘅，除咗主公之外。咁咧，佢哋抽到身份牌，可能佢身份牌啲字咧，可能我唔知佢印咗啲咩体啊，即系佢字体咧，唔系我哋平时睇嗰个字体嚟噶，佢系 啲算书咁样样。 算书定我唔知华康少女体定唔知咩？ 哇！我仲系睇唔明， 应该唔系，我唔知啊，即系 印咗啲火星文啦，咁睇唔明， 印咗啲火星文啦，我咁啊睇唔明，咁啊佢本身咧每个角身份咧都有一隻颜色嘅，咁啊佢又睇唔明，佢又问啦，黄色系咩嚟噶？ 人哋未知道你嗰個角色係咩？ 係啦，咁啊，基本成鋪啊，盡早被擊殺啦，已經。 盡早被擊殺。唔係啊，我記得阿偉大嘅小魔 Miss 都有實驗過呢樣嘢㗎，係有，即係咧佢係睇，唔係其實唔係隻小魔 Miss， 好多第一次玩嘅人都睇唔明嗰兩個字究竟，即係嗰個字。 但其實佢望清咗嗰張牌咧，佢下邊有兩隻字，好細隻字寫住正佳嗰個角色。 唔係啊，基本上我中文差啊嘛，我講咗啦，我又唔知原來英文版喎，冇人同我。講過英文版喎， 英文版無啦啦唔會香港拔出嚟㗎嘛， 同你攞英文版無人侵你玩應該 係。你講起佢，你講起呢樣嘢，你講英文版啦、啊。嗰陣時咧，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我係出咗國讀書嘅，係 啊， 咁樣咧之後咧。 之后我知啊， 我知你先， 我知啊， 我知你个反应系啊， 系啊， 之后咁样咧，嗰阵时咧，我就遇咗一班嘅人啦，去玩三国杀， 系啊， 咁咧当中咧有一个女仔，有一个男仔，一个男朋友，一个男朋友啦，咁佢咧就系 一个男仔嘅男朋友， 哇，好复杂，好复 杂，一个女仔， 会唔会系你啊？ 咦， 嗰个男朋友系外国人嚟嘅， 鬼，你都怪怪地喎，你都怪怪地， 我都怪你啊。我都覺得你唔係，我唔係最鬼一個，我唔係最鬼一個， 你肯定內鬼啊！ 我唔係內鬼，咁樣咧，佢咧就睇唔明中文，瑞典人 瑞典人。咁咧之後咧，佢就 瑞典人識咩英文咧？其實 識英文，佢咩始終係咯，佢都要識英文先。 國際語言嚟嘅， 英文都國際語言，讀書我讀書都要嘅。咁之後咧，佢咧我嗰陣時啊，係教咗佢點樣睇中文版嘅《三國殺》嚟玩。 咁犀利！ 我覺得佢喺度暗串緊我咧，身為一個中國人唔識睇中文喎。 算啦，可能俾英文版戲你都唔識玩嘅。 算啦，我下次唔上嚟。 Anyway， 你都係聽下集嘅節目介紹一啲容易玩嘅遊戲啦。 即係大概係我諗係冚棉胎啊嗰啲啱佢多啲咯。 唔係冚棉胎唔啱啊， 包剪刀、包剪刀，我覺得應該適合佢多啲啦。 包剪刀啊，包剪刀都難喎，有策略喎。 係啊，咁啊， 開樂器咯，不如可能或者玩遊戲啊，做木頭人，佢應該會贏。 玩 bingo 咯，bingo 唔系 bingo 都要睇数字啊 ，bingo 都难啊，大佬 bingo 都难啊，要睇啲数字系咪连一条直线啊？ 炸虎王嗰边啊， 好啊，讲下三国杀先啦， 杯咗有人杯咗，讲到乜嘢啊？我教外国人点样去呢个嘅玩三国杀，咁我系嗰阵时咧，因为每一张。无论是感浪或者卡牌啊手牌嗰度咧，都会有一啲嘅图案嘅，即系大家观众去如果接触到一副嘅新嘅三国杀嘅时候，你望一望咧，其实每一张佢嘅插图咧，诶啲来咧其实都几好嘅， 都几得意噶， 几得意嘅就即系你即系真留意一下啲插图咧，就唔好净系睇嗰个字咧，其实几得意嘅。咁样咧，我系 可以迟啲搵一集讲下插图 噶。但系嗰啲画嘅画风同角色完全唔同噶。 系啊， 冇 角色又 咁靓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咧， 几得意嘅 呢样嘢，真嘅呢样嘢。咁咧嗰阵时，我系用教佢点用插图嚟记住嗰张牌，认嗰张牌啊。咁诶，杀咧佢嗰张咧系咧，好似赵云咧拎住支矛咁样，单手咧只支矛系贴住只手咁样指住人咁样嘅。 刀嚟噶， 刀嚟， 刀嚟噶， 好似矛咁样啦，好似矛咁样啦， 刀嚟啊。 即系总之， 因为有特别嘅画风，令到你分唔到。 系好特别啊，个画风非常之特别， 好特别啊，令到我唔 知啦，官方冇澄清过。 闪佢系点样表现嘅咧？ 闪 即系有道闪电咁样样啊！ 哇，闪我谂佢直情系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嗰只嚟噶咯，差唔多。 唔系 分身咁啊，闪开。 嗰个系影分身啊，嗰个唔系闪。 佢闪得几劲？ 嗰个影分身，咪闪一个系好跳舞嗰啲咁样咧。 系跳舞，侧晒身， 侧晒身咁样咧。嗰时教佢睇呢啲啦，咁样咧之后有一张功能牌叫做南蛮入侵嘅，咁南蛮入侵就系大笨象啦，大笨象咁样踩落嚟啦，咁啊教佢点样睇，拆过河拆桥，真系有条鱼断咗啦，系过河拆桥真系条鱼断咗噶嘛，甚至牵人哋手喺度偷嘢啦 ，pickpocket 啦， 偷只唔似羊嘅羊啊嘛。 其实佢有偷羊咩？即系佢画里边 系羊嚟噶， 羊嚟嘅咩？ 羊嚟噶， 羊嚟。我一路都觉得佢唔系羊嚟嘅， 咁 样 系。 一路都唔觉得佢系羊嚟嘅。咁之后咧，咁我就教佢用呢啲嘅方法嚟去学。咁我嗰阵时就话呢个 game 叫做咁我随便翻译咧，都冇咩认真真心去钻研个翻译呢样嘢。咁即系三国杀咧个英文名嘅，我就俾编咗佢咪 Three Kingdom Q 啊， 好似系正确噶， 正确噶， 好似系正确， 正确噶， 系啊，冇记错应该正确噶，官方好似亦都系咁样 咁之后咧，主公啦就叫 Emperor 咁样，即系主角即系皇帝啦，个都系皇帝就 King 咁样。之后忠臣就我唔记得咗啲名嗰阵时点译啦，咁杀就系 Q 啦。即系闪我就用挡 defeat 咁样嘅，系啊，即系土就当 HP。 咁佢用咗几耐嘅时间学识 嗰啲啊？ 一晚啫， 咁犀利！ 一晚啫， 小魔要检讨一下， 真要检讨下。 我知得系，我明白，嗯。 唔系啊，我见过有啲YouTube 上面有短片咧，睇过美国咧有啲黑人玩仲劲啊。 点啊？ 佢你杀都系讲 kill 啦， 系啊， 佢真系讲杀。 哇 真系讲出， 但你知大陆都有黑人噶嘛？即系佢哋 唔系喺外国噶，喺外国噶，系嗰段片讲 系咪去玩咗 online 版之后听嗰啲字先至叫 安？我 定系其实佢讲个唔系中文，系讲翻佢哋啲语言嗰字咁啱就系沙， 唔系啊？咁巧真系刚刚完就啱啱喎呢啲， 系刚刚完就啱啱嘅呢啲系，即系。嗰陣時咁樣教佢咯，咁我睇翻咧嗰陣時咧，啲嘅武將嘅技能咧點樣咧？英文版啲武將技能全部打橫喎，即係全部啲武將牌都係橫字編出嚟嘅，咁樣咧之後咧，我就揾嗰啲嘅 圖片啦，借嚟用一用啦。咁之後就教佢點樣去睇嗰啲嘅基本嘅嘢咯。嗰陣時就咁樣同埋好多時候咧新手玩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唔鍾意用呢個嘅唔鍾意用呢個嘅內奸。 係啊，內奸比較挫折感比較大啊。 因為內奸，因為如果呢個遊戲裏面咧冇內奸呢一個角色嘅話咧，成隻 game 真係會比較 枯燥乏味一啲啊。 唔係好簡單咁講，即係你譬如你頭先都講過啦，主攻連埋忠臣咧得三個人啫嘛。咁如果你譬如內奸換咗做忠臣啦，大家四打四。咁就冇乜意思啦， 即係大家就唔使暗置角色添啦， 係咯，唔使暗置角色添啦， 係咯。同埋 呢個遊戲最好玩嘅就係估對方係咩身份，係 啊，我都幾鍾意估嘢㗎。 你鍾意估嘢，我知道，我 feel 到，完全 feel 到。 我鍾意呃人啦。 你鍾意呃人啊？ 咁如果鍾意呃人嘅話，即係玩德國雙狼啦。 啱，冇錯，啱。好好玩， 德國雙狼真係好玩。 唔係鍾意 check mine 嘅嘛 ，check mine 飛我啊嘛。 係咯，鍾意啲唔鍾意乾手淨腳嘅，係玩 check mine 飛我。 啱， 即係都係嗰句。我都而家都真係要牌用唔用得中。 鍾意賭錢係咪玩財大啲啊？ 鍾意畫畫嘅又猜猜畫畫啦。 其實真心無奇遊，真係乜你鍾意咩都有喎。即係突然間咁講，即係鍾意咩都有喎。咁樣咧，講翻呢個嘅趣事先啦。咁之後咧，三個。角色入面有时候呢好搞笑的就是呢这个的啲人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同一班人呢又在外国的时候啦玩这个的三国杀，咁样呢他们全部都新手来的，第一件事就没有任何的策略成分啦，没有任何的策略成分去玩啦，即是见牌就出见牌就出啦，咁呢就有一次呢就有人抽到内奸就即刻打我唔做 哦，呢啲外国人都有噶， 系有咩？ 唔系我 佢外国人都会咁样样， 外国人都有呢种行为。 外国对，你正唔系德国嚟嘅？ 哦， 强国人嚟嘅。 哦， 其实内奸真系几好玩嘅呢一个身份， 即系你， 但系难赢啦。但系你玩游戏嘅过程其实几得意啊。 系啊，因为佢 又要呃人， 系啊， 又要偷偷地好似帮个主公咁，但其实系害佢嘅。 如果唔系咁讲啊，如果你。抽到內奸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做啊？ 哇， 好大 topic 啊！ 呢個好大 topic， 好大 topic 啊！ 十年都除咗話我唔要做呢個角色， 除咗話我，除咗第一個反派咩唔做啊？ 哇，依個可能要從選武將嗰度開始講起啦。 即係有啲咩基本嘅 general 嘅 rules？ 基本我最，我覺得新手最緊要就有翻個職業道德咯。 真係真嘅，依個真嘅，依個真嘅，依個 真係要 非常緊要， 因為你成個 game 咧，你係。好重要的角色嚟嘅，你负责平衡成个游戏咧，等佢可以去到后期嘅，因为你要又唔好俾主公死，但又唔可以俾反贼太过强劲咧，到咗后期冇得打，所以咧最好就唔好，我哋有个撕票行为啊，所以成日讲个撕票行为，即系到咗后期你已经系觉得自己冇胜算，可能控场控得差啊，各种原因，咁啊走去杀主公就送咗反贼。咁咧， 即系送，即系帮反贼赢，直接就即系我变成多一个反贼。 系啦，咁啊，其实就破坏咗成个游戏或者呢个角色嗰个原意。 即系就算即系玩游戏就要玩到底。 啊，玩到底系啦， 呢个系呢个就好多呢个咁讲翻啦。咁如果拣呢个系嗰个嘅心态 ，role 啦，嗰个嘅 role 嘅心态啦。咁如果系嘅话，揀譬如話有啲咩要注意呢，即係譬如話假設呢有人幫你選咗將呢，有個識嘅人幫你揀咗一個嘅角色啦，咁之後幫你處理手牌啦，咁你會玩嘅時候會有啲乜嘢嘅可以注意，即係有啲咩嘢可以做呢，即係或者最傳統嚟講一個內奸應該係 傳統嚟講 呢點樣做呢， 主要兩個打法啦，一個就即係廣東話啲嚟講就打龜啲。 打貴啲， 即係你盡量咧就唔好咁高調，咁啊低調啲，冇人搞你啊！你見你好似冇乜作為咁， 即係平時又可以幫下人啦、啊，益下人啦、 啊，收 鬼縮下， 收收埋埋啦， 收收埋埋。 咁應該嗰個心態係以點樣咧？係以幫人，即係以幫人心態定搞人心態？ 如果新手嚟講咧，我建議即係最簡單啊，最 basic 一個規則嚟講，殺一個反賊，殺一個忠臣，殺一個反賊，殺一個忠臣。咁樣嚟控呢，咁你至少人數上面係平均啲㗎嘛，咁啊唔會好似好人數控唔到咁啊難打。咁啊仲有另外一種打法啦，另外一種打法就你一開始就話俾人聽你係內奸，我兩邊都搞， 明内啦，就手 好快俾人砌冧噶。 冇，内奸通常冇人搞嘅，即系如果 识玩嘅， 识玩嘅，因为佢 唔系纯粹为仇恨直而杀嘅话咧，就唔会有人话，即系唔会有人杀嘅。 因为佢都有机会会帮你噶嘛，佢可能都系你一个战力嚟嘅，所以都冇必要。主要用你种主流打法啦。 你主要玩法就是一个就是杀一个反贼，或者杀一个忠臣，一个一个咁样杀就平衡人数。 系啊。 咁第二个咧就系、是、 我摆明系 摆到明系咁样做嘅。 系啊。 咁如果想去即系识玩三国杀啦，已经咁样之后，想有啲乜嘢可以技巧可以从呢个啱开始去增加咧？ 即係由新手轉老手嗰個過程， 中手啦，唔好老手啦， 中手啦，即係留錦囊牌啊，或者可能要留啲錦囊牌咧，做後期啲嘅嘢，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新手咧有個習慣就係有牌就出啊， 啊 係 啊，呢個成日成， 因為驚俾人偷啊嘛，有順手牽羊有過河拆橋啊，我好驚啲牌俾人偷，咪嗱聲出咗先啦， 係咯，所以就唔會留一啲關鍵嘅牌啊 ，key 牌啊， 例如咧， 例如南蠻入侵啊，嗰啲 AOE 傷害啊， 即係嗰啲嘅範圍 傷害咧，打全場嗰啲咧，你可能留住咧做內奸咧，到後期係可以收頭啊。啊，今日啲用語好， 唔係冇問題啊！呢啲唔係精，唔係咁識，即係如果即係唔係個個人都即係有啲人識玩嘅，咁想知道喂內奸可以點樣玩嘅時候，咪可以去聽下點樣玩咯，聽下大神直播啦。 我又唔好話大神， 你係大神㗎啦，你好過好多大神直播嘅大神㗎啦， 大神直播嘅大神， 大神直播嘅大神㗎啦，大神直播係大神直播咧係咧 online 版三國殺入邊咧， 哦嗰啲大神係、啊， 你係唔係嗰啲大神直播咩？ 啊係啊係啊， 嗰啲嘅用語嚟嘅嗰啲就 係，咁啊仲有啲技巧啦，可能大家喺回合外中意留一啲閃嚟防禦咧，抵禦自己可能。留得多得閃多得滯啊，棄咗多殺啊， 棄得太多殺， 係啊，其實殺先緊要，殺又可以進攻又可以防守，進可攻退可守， 係啊，即 係決鬥嘅時候都係要鬥多噶嘛殺， 即係好多時候咧新即係啱啱開始玩嘅時候咧就係咁留閃咁樣咧，好多時候就忽略咗一啲嘅功能嘅技能牌嘅一啲嘅對你嘅傷害啊， 係啊，所以留殺唔留閃，殺是爹殺閃啊。 殺士爹殺士嘛， 系啊， 哇！你好 強角， 咁最好就抽，最好就抽到個角色啦，閃可以當殺，殺可以當閃啦、 啊，趙雲啦、啊，呢啲 系咯， 系啊，好、啊、坦啊呢啲， 趙雲坦嚟噶， 都坦坦地噶。 咁如果就譬如話做，咁講我做內奸嘅一啲心態啦，咁如果做其他角色嘅啲心態會點樣啊？ 哦， 簡單啲啦，嗰啲就係咪啊？定係 新手容易犯嘅錯誤，我諗反賊都有機會犯嘅。就是不做配合，因為反賊呢最主要是大家開出來呢打那個配合呢盡量開、瞄住同一個目標打， 嗯， 很多時候 集中火力， 中火是啊， 集中火力 很重要，因為他反賊打什麼呢？反賊就是打配合， 因為反賊那個的勝利條件很簡單嘛，是就是 他冧了個皇帝就得了， 他冧了那個主公啦，就贏了嘛， 主公就贏了，所以不要有時為了收頭而收頭啊，即係盡量將嗰個火力目標咧轉移翻俾啲重要嘅人啊。 嗯， 咁樣咯。 咁忠臣咧？ 忠臣就留土咯，留土啊，有土未為輸， 有土未為輸， 有土未為輸， 有土未為輸。 因為主公嘅命就真係靠你保噶啦。 因為其實忠臣嗰個嘅角色咧，好多時候咧都係純粹係保護主公為保護主公而生啊！即係佢係一個亡命使徒嚟嘅， 亡命使徒嚟㗎。係 啊，即係佢死係冇關係㗎。 係啊， 佢只要主公贏就得㗎啦嘛。 主公贏佢都就算死咗佢都贏㗎嘛。 佢都贏㗎，佢都贏㗎。 咁樣主公啦。 主公好簡單，仲簡單， 仲簡單， 唔好殺忠臣咪得。係啊。 咁最尾啦，主公有時候會遇到個情況就係、是、譬如打到後期啦，咁、遇到啲咁嘅情可能啲人做比較少啦，咁而內奸仲存在嘅話，佢應該點樣處理呢？ 哦，到咗後期呢啲情況呢，好多新手又係犯呢個錯誤。 嗯， 你就如果人數比較少，內奸仲存在嘅呢，我建議你起返啲裝備先， 嗯， 即係 裝返多啲裝備啊， 嘗試 扭返多啲 有裝備就裝啦，不過裝備又唔係容易求嘅，有時候 係囉係囉，留返多啲牌，唔好急住進攻，等可能有機會同內奸單挑嘅時候呢，準備會充足啲啊，即係唔會俾內奸咁容易擊殺到你啊。 有陣時同阿奇玩呢，我唔明佢點解要留嗰啲牌，有陣時裝到咦點解你留啲裝備都唔留啲殺啊閃啊，即係佢可能玩得耐之後嗰啲裝備可能遲啲有用啊，佢一棄有陣時會棄咗一啲我認為比較有用嘅牌啊。 係啊， 例如通常都係啲錦囊牌啊。 锦囊牌，锦囊牌好紧要啊！锦 囊牌好紧要， 属于魔功咯， 魔功 杀啊，物功咯， 杀系物功系嘛，杀物功 系啊。 咁新手其实好多时候我都谂一谂啦。其实我觉得物功即系杀呢个即系用杀呢即系用嗰个嘅角色系用围绕住杀闪嚟玩嘅话会比较简单啲咯， 其实系噶， 杀死， 因为杀系主要伤害嚟噶，对于只游戏嚟讲， 杀好似系成副牌嘅，即系占一大部分噶嘛， 大部分噶，系啊，大部分， 而闪系好似系杀嘅一半嚟噶嘛，而家系仲系咪？而家 大概 基本版好似系噶嘛，基本版 大概系啊， 大概系啊，大概系啊，咁所以呢只游戏一个即系游戏个设计嗰个嘅一啲嘅细节啦，呢啲就系 细节， 譬如话一血两牌啊，呢啲嘅一啲嘅细节咁样去我哋计算一啲嘅收益嘅时候， 收益嘅时候 系计算一啲嘅收益嘅时候会点样样啦？咁我哋今集讲呢个三国杀，其实仲有好多嘢讲，即系每一个细嘅 topic 咧都可以讲好多嘢， 有排讲啊！即系起码嗰个副牌嗰一头嘅花式同点数都仲未讲，有红心胶珠梅花葵扇系咩咧？ 系咯，即系呢啲嘅嘢。咁第一节就讲啲基本啲嘅嘢啦，第二节我哋就讲啲即系今次第二节我哋讲一啲深入少少嘅话题，可以即系等识嘅人听嘅时候都知道，有啲嘅 咩嘢要注意，或者平时玩嘅方法原来可以玩，可能系玩错咗少少，试下另外一种嘅 mindset， 试下唔同嘅方法，睇下咁样玩会唔会好啲咧，玩得顺啲咧。 哦，咁如果下一次翻嚟，我哋睇下仲有冇機會啦，我哋再講下呢個三國殺，或者下一次我哋翻嚟就講翻一啲其他嘅一啲嘅桌遊，去介紹翻俾大家。 又啱小魔玩嗰啲啦，最緊要 係最緊要啱小魔玩， 最緊要啱小魔玩。三國殺有個 slogan 嘅喎， 有咩 slogan 啊？ 聪明人玩嘅游戏喎， 哦得啦， 原来系咁， 明乜睇？三國殺，哦得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智商嘅测试。好，我哋 你讲，唔好意思，俾佢顶下大家。啊，算啦，我唔同，我下次唔老，我真系下次唔老过算啦。 你下次唔老过冇问题，对于我哋嘅聚会，你一定要出席啊，得噶。 有冇教咗咁我啦？ 好啦，咁我哋今集时间又差不多啦，下一次翻嚟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桌游啦。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